绿荫里草坡上，让我胸襟一再展，抛开了心底倦，让我走向大自然，在灿烂阳光里面看风筝慢慢转。山光水色美而秀，愿美丽莫污染，让青苗天天大，让这花草不会损，愿火苗速消灭，绿化郊野梅林园，在美丽林荫深处，鸟声在慢慢转。山水之间总灵气，愿清新莫改变，看这里树秀花艳，我爱郊野公园，这秀气一吹天然，这美丽愿永远。在美丽林荫深处，鸟声在慢慢转，山水之间纵灵气，愿清新莫改变，绿荫里草坡上，让我胸襟一再展，抛开了心底倦，让我走向大自然，在灿烂阳光里面看风筝慢慢转。山光水色美而秀，愿美丽莫污染，山水之间纵灵气，愿清新莫改变。